想的我曾

曾说那几句话，好好工作吧，不要太想家。 每一个精英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

起身吧，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